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一边撸猫一边和061交流。 孩子他老师，我怎么感觉孩子的成长方向不大对啊？ 口吻宛如一个单身家庭的老父亲一般操心。061轻咳一声。 那孩子爸爸能在放学后单独来一趟办公室吗？我们好好谈谈。 池小池觉得这个 cos 的发展方向听起来有些奇怪啊，但是他也没有多想。他长下软乎乎的小猫球动了动，睁开水蓝色的眼睛往他掌心主动拱了拱，眯上眼睛又睡了。池小池养了师傅这么久，大抵也了解了师傅的性情，不会轻易长脑，且很有些猫的习性。他放下书，趁着师傅睡着，捧起来大逆不道的吸了一口，又飞快地拿起书假意读书。师傅迷迷糊糊地醒来，左右看了一看，没找到罪魁祸首，便屈下身舔了舔腹部绒毛，盘了盘尾巴，再次在他的鲛人徒弟身上睡去。池小池和061讨论来讨论去，也想不出段书觉为何会沉迷虐文不可自拔，索性放弃了思考，把眼睛一闭，休憩养神去也。他睡着后，段书觉仍在翻书。段书觉少经世事，几月的磨练让他快速成长了起来，也叫他有了自己的心事和想法。他读着以前那些从未读过的缠绵悱恻的文字，努力进入其中。终于在读到一则关于狐仙的鬼怪志异后，他被触动了心弦，泪盈于睫，眼泪坠下，立即化为皎皎明珠。段书觉落下两三滴泪后，将宝珠一一捡起，进入壶中濯洗，洗去表面灰尘后，掖入袖中继续阅读。目睹了全程的061轻轻一笑，佯作不知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段书觉积极地出去降妖，一者为公，一者为私。他是真君子，但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也不是守旧的榆木疙瘩。降妖会为禁虚峰带来良性的声誉，直观反映在香火与人情之上。香火愈多，人情愈多，信徒愈重。这几月来，段书觉便已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，与三四处仙山中的新一辈佼佼者均有交游。赤云子更赞着孩子前途无量，尽量将山中资源倾斜于他，有什么好物便送来与他挑选，什么灵丹仙药、天才地宝，段书觉手中已积攒了可观的数量，若是说出去，怕是会羡煞那些同辈之人。段书觉将这些宝物一一收好，却不擅自取用，只把这些东西存好，不知打算作何用处。后来他干脆把主意打到了自己身上，按市价计算，一枚上等胶珠价值百金，一颗洋葱就能让段书觉一日挣上百万。说白了，段书觉本人就是个行走的印钞机，还能自动防守防打劫，可谓经济实惠呀。在这些虐文的刺激下，段书觉已经攒了满满一匣子胶珠。061怀疑，如果不是段书觉性情温和体贴，不肯在休息时还累着吃小吃，怕是会偷偷纺织胶销出去卖。哼，061也不晓得他这样小松鼠囤松果一样的举动是为了什么，只能理解为他过去吃了太多苦头，没有安全感，囤积宝贝无非是想给自己找一些心灵寄托，和池小池的收集癖有异曲同工之妙。 段书觉即使偷偷做，大概也是不想让旁人知晓。零六一也没有必要揭穿，装聋作哑接过去便罢了。自从进入这个世界，他的佛系心态让池小池都有些惊讶。以往池小池总会催他，问他打算何时动手，何时刷毁一职，计划是什么，似乎有操不尽的心啊。然而这回他不急不催，每日陪池小池练剑，并在每次大汗淋漓的训练后帮他平衡体内分泌过度的乳酸，温柔又耐心，倒真是十足的保姆架势了。某日，池小池受赤云子之命去剿除一只专食小儿的河妖，从那河妖口中夺回七名志同性命。把孩子个个送回家中时，天已擦黑。师父这次因为被三师兄任听风叫去下棋，未能与他同行，这就意味着回山的那段路他得一个人走。今夜乌云遮月，上山的道路一片漆黑，池小池望而却步。他本想在山下留宿，但是他翻遍身上口袋，硬是一个子儿都没有搜到，真正是兜比脸都干净呀。无法，他只好乖乖回山。玉山记下剑的规矩摆在那里，挥手风又鲜有人迹，没有灯火照路，怕黑的池小池只得自己用轻纱拢了一捧萤火虫充作光源，却仍是不改其怂，在上山的必经之路上两阶一步地往上蹦，大兔子似的，让零六一看得又好笑又心疼。 你慢点，小心绊倒。 文玉金与任听风的棋正下的焦灼，任听风又爱棋，不肯放他离去。文玉金委实是抽不开身，不然他早早的就会到山下去接池小池了，也省得他这样害怕。池小池一边往家跑一边道： 刘老师，你这次怎么不急啊？ 对他的问题，零六一有些莫名。 我急什么呢？ 池小池喘了一喘，看向慢慢的看不见头的山路道： 不像你啊，都不催我了。 零六一总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他笑了一笑，给出了自己的解释。 还有三次任务，我们就要分开了。我碰到一个这么好的合作伙伴，当然想陪他更久一点。 池小池在心中叹了一口气的。 刘老师。 他即将出口的拒绝，被一个身后传来悠悠的男声猝然打断。 师弟，你难道没看到师兄吗？ 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，受此一吓，池小池表面上算镇定，但内心却已被生生吓炸成了一颗刺猬尖球。他在内心对发生的燕京华爆发了长达30秒不重样的人身攻击。零六一哭笑不得地哄了半天，池小池才勉强冷静下来。他咬牙切齿道： 下次可以在山里养头烈性斗牛梗吗？ 零六一在语言上加以顺毛。 好，养。 燕京华在山路上守株待兔，等了段书觉快整整一日了，好容易盼到段书觉的身影到来，可他像是根本没有看见隐于树旁黑影下的自己，三步并作两步往上奔去。若不是他出声叫住，恐怕今晚又是空手一场。短短几个月没见，段书觉长高了不少，长靴劲装，显然是刚刚办事归来，一脚还跨在上一级的台阶上，显得腰细而腿长。乌黑的头发梳了一个极利落的高马尾，戴上了花纹繁复的青玉发冠，端的是一位俊气风流的美人道修。燕京华由下而上地仰视着他，心里犯苦。他强行压住溢到了喉咙口的酸涩之意。上头的段书觉轻轻冷冷地一弓腰。燕京华走前两步，一副真心相问的殷切模样。 师弟，近来过得可好？ 程师兄的福，很好。 看来的确不错，高了，也壮了。可段师弟现在眼里都看不见师兄了，可当真是伤了师兄的心呢。 说罢，他假哭两声，甚是委屈。以前的段淑觉最吃他这一套，因为辨不出眉眼高低，所以每当他故意装出委屈，段淑觉都会巴巴地凑上来哄他，心里眼里都是他，叫他受用得很。但燕京华发现这招好似失效了，